是否还寂寞？有什么伤心话还没有说？请你有空来坐坐，来坐坐，朋友。明天要往哪儿走？我们都把做梦的时间用得太久，没有空执着，没时间掌握。一杯红茶，几句实话，胜过那串长夜酒。精心的生活，朋友，烦恼是这么多，我们每个人都在承受，请你有空来坐坐，有空来坐坐。 至少

碎似空。其实抱着你，其实你没有别离，在我心中每掠过也似风撩动，令这回想无尽爱浪涌。有着我便有着你，真爱是永不死，穿过喜和悲，跨过生和死。有着我便有着你，千个万个世纪，转未离弃。爱是永恒，当所爱是你。有着我便有着你，真爱是永不死。喜和悲，跨过生和死。有着我便有着你，天高地老也好，绝未离弃。爱是永恒，当所爱是你。 虽然你从来不曾对我着迷，我总是微笑地看着你，我的情意总是轻易就洋溢眼底。我曾经想过，在寂寞的夜里，你终于在我的房间里，你闭上眼睛亲吻了我，不说一句，紧紧把我在你的怀里。我是爱你， 平静。

拥有真心一份，就值得了啊，就值得了的，就算从此你我红尘两分，我不愿缘分，我只愿你能记住陪了你天涯的人，就不忘青春，就不忘此生，哪怕水里火里一场爱恨，爱不了一生，成真也要让痴心随你飞奔。 红墙外的大都会，这是永定河畔的大都会，这是五星红旗下的大都会，这是 CBD 中的大都会。帝都风范，原汁原味。

listening to Metropolitan. 这是源自城市心灵的声音。